光有些腼腆，细读你心上温暖的字眼，才发现多年来为你流的眼泪未干。你锁眼，时间仿佛一阵书签，就夹在你我分开那一天。而后来无视的眼光，会怎么演变？你我就这样埋葬到这一天。 握着方向盘，眼神停留在陌生的前方。周末夜晚，拥挤的路上，我们能不能走到山顶上？你就坐在我的身旁，为什么心却生活在他方？周围夜色如此的迷乱， 沉默中听见不安的试探。你爱我吗？我可以这样问你吗？你爱我吗？你给我的温柔是寂寞吗？你爱我吗？你心里还有遗憾吗？你是真的爱我吗？灯火就辉煌，我们的未来在什么地方？周末夜晚，天空真闪亮，幸福是不是还握在手上？你就靠在我的肩膀。